進攻足球又嚟啦！今集有我同阿芬一齊去進行，咁就首先我哋會傾傾講講呢個英超先。阿芬有冇睇過波？ 有，我睇咗車路士對嗰場咩啊？ 史篤城。 史篤城。 OK。嚇。OK， 咁唔好理啊，首先報個賽果先啦，今週嘅。咁啊，史篤城對車路士就1-1打和，水晶宮對利物浦勝2-1，愛華頓對韋斯咸勝3-2，曼城對阿斯頓維拉4-0，紐加素對班尼茅夫3-1，班尼茅夫勝嘅。咁啊，修咸頓對新特蘭1-1打和，史雲斯對諾維治，史雲斯勝1-0，熱刺對阿仙奴2-2，屈福特對李斯特城勝1-0，西布朗勝曼聯1-0，就今週賽果就係咁啦。咁就啱啱先由你講開，你睇咗史篤城嗰場 啊， 咁有啲乜嘢啊？ 其實嗰場波大家都競爭激烈，不過咧我就覺得而家睇咗車路士咧，就真係覺得佢嗰、那個點講入球嘅板斧咧越嚟越少啊。點解咧？因為我睇足整場咧，其實去到80多分鐘嗰陣時咧。我哋會見到史篤城咧係冇放棄過，而且嗰場波咧大家都好激烈。咁同埋咧就係我覺得車路士贏咗嗰即係喺上半場贏咗嗰一球之後咧，一路嚟咧都打唔開第二球嗰、那個入球咧，就即係有少少埋下即係和波個伏線，甚至可能係有輸波嘅危險。不過當然啦，車路士嗰龍門都。表現神勇嘅嚇，咁所以變咗，因為琴日嗰場嗰日嗰場波係緊張刺激，好睇嘅。 其實嗰場波就會睇到咧，即係話早前嗰個球員嗰啲白踢又好乜嘢點樣都好啦，因為嗰個情況咧，而家種下個後果啦，即係踢到啲球員已經，因為你嗰個時間太長，定咗一個型，咁變咗而家就。踢球就好像以前的情況一樣，就當你任何怎樣努力都踢不回那樣東 西。明白。 咁相對上史篤城就不同，他一路穩步上人，越踢越好，咁變咗嗰啲球員都有信心。雖然輸了1-0，但係佢哋都唔覺佢有，即係有放棄嘅，一路繼續踢下去。咁當然有些時候你都要講運氣嘅。咁不過始終都是那句，如果你自己放棄先咧。你就根本運氣嚟都冇用，咁史篤城咧，佢追和啊抵佢嘅，咁亦都好欣賞史篤城佢哋個教練領隊一路做落去咧，就做得好啊，即係話我要點樣去將佢砌造，我唔再打嗰啲高空大腳嘅波啊咁樣，這個係好嘅。 明白。但係調翻轉一樣嘢，其實正話想傾咧，就係因為車路士嚟緊咧會再。對呢、這個喺 佢餘下嘅賽事啊，歐聯啊， 歐聯嗰個賽事咧，又對呢、這個巴黎聖日耳門，即係話我睇落去咧，我就會覺得如果佢用呢、這個嗱，當然佢之前輸咗2-1啦，佢而家再嚟咧，就其實有少少我哋擔心咧，就話如果佢用對呢個史篤城嗰個踢法或者嗰個方式去咧，你對聖日耳門咧冇反勝嗰個把握，即係我睇落去咧，我就覺得即係嚇爭少少喺呢方面。 其實響呢個角度嘅時候，我覺得唔係話用邊個嘅方法，而係你繼續冇改進啊。因為基本上我感覺車路士而家都係即係唔係一隊強隊嘅睇落去。 係啊。 咁啊，所以你基本上喺歐聯，如果你嗰邊你點樣同？巴黎聖日耳門爭一日長短， 明白？ 我覺得冇咁嘅可能。其實你希丁克都喺呢場波完咗之後，佢都講咗都要放棄啦，唔使諗噶。嗰個前四啊嗰啲咁嘅先要放，冇辦法嘅。咁我更加如果佢連拎英超本土都冇辦法嘅話咧，即係可以話暗示你歐聯都唔使睇。 不過有時覺得咧，就話唔知係咪我哋唔習慣定點啊？即係有一個強隊，舊年仲係強隊，佢一嘢跌咗落嚟，跌到嗰、那個即係個低谷咧，跌到10+咧，我哋就覺得好似冇咩。又調翻轉一樣嘢咧，就話李斯特城由舊年嗰個 底谷，因為你而家一個一個勢升到嚟，而家已經係咩啦？所以變咗嗰、那個，即係我哋可能咧就係、是。接受不到啊！一下子接受不到車路士嗰、那個，跌得咁交關嘅。 其實唔係跌得咁交關嘅，其實因為一樣嘢就好簡單。李斯特城能夠咁咧，而係個新領隊嚟到，我哋係你隊波唔應該咁曳嘅喎，可以打好啲咁一路，即係打好啲咁嘅心態去。咁其實好簡單一樣，球員個心態一樣啫。咦，原來我哋係可以好啲噶。 係 聽下個教練有咩嘢俾到我哋啊，改善我哋咯。而家佢就即係球員之間就覺得幫到我哋，改善到我哋，咁咪越睇越紅心咯。咁但係一樣嘢，相對之下，其實季初嚟講，差唔多車路士啲球員係圍到個領隊教練，咁你又相對唔同喎。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如果你兩場三場 OK 嘅。而係實在太耐啊！十場有多，十幾場咁波咁，你跟住你就搞掂咗又點咧？又如何咧？因為你好多嘢一個季度，佢整個季度係三十幾場波啫嘛。咁如果你一半賽事有多，已經係咁樣踢慣咗嘅時候，你好難翻到上，即係變咗有啲嘢係慣性咗。你得踢唔翻嗰樣嘢出嚟，咁就可能亦都有啲嘢。轉個教練嗰啲，有啲球員又已經係冇咗個心態，係啊，冇咗。我會為摩連奴賣命，都係嚟咗呢個都可能都唔幫唔到我嘅嗰啲嘢，咁咪變咗你咪有啲此消彼長咯，係嘛？好，我哋唔好再講呢場波。今週仲有咩比賽可以談下講下？ 唔好意思，咁啊，我哋談下曼聯輸咗俾西布朗嗰場波啦，即係 係咯，都幾值得談嘅。 即係嗰個就要交俾，唔係即係我個意思就話正話之前同阿李 Sir 都傾過，即係話曼聯點解會有呢啲咁嘅表現啊，或者點樣咧？就係因為好似阿李 Sir 話齋，即係某一個球員佢被趕出場，或者係意外地出場，你嗰個教練個調配會係點樣咧？即係其實呢個咧就係我係希望即係大家喺即係大家球迷，我哋傾一傾嗰個情況。 其實咧有啲陰影嘅，其實大家回顧一下咧，曼聯對西布朗過往都經常係會輸俾佢哋嘅，唔知點解嘅。呢啲即係唔知價值價，抑或點樣情況？咁咁啱呢場波嚟講咧，廿幾分鐘咧。桑馬達就被趕出場，咁被趕出場，即係基本上都冇計噶啦，被趕出場。但係嗰刻未輸嘅時候 ，OK， 要諗嘅要調動嘅嘢要做，咁 OK， 調咗個將香里拉換咗出去，換咗個舒尼達連入嚟。咁但係大家要知道一樣嘢，香里拉反為我覺得佢會仲接近到。桑馬達嘅做嘅嘢， 明白。 舒尼達連咧好明顯就係防守嘅，咁但係 OK 冇問題啊，你換佢防守出嚟，但係我又唔覺得佢有擺過任何一個去做一個策劃者喎，咁亦都算係曼聯球員係打得好嘅，一路捱到去六十幾分鐘先失波，咁失波咁冇計㗎啦，你廿幾分鐘一路往後去差唔多。三分之二有多的時間，你都是打少人一個人。捱到去六十幾分鐘咧，六十六分鐘左右輸了球波1-0，咁 OK。佢再過10-8分鐘之後咧，就係話佢亦都作出一個調動，但我覺得呢個調動真係好失策，好失策。即係其實點解咧？你會睇得到一樣嘢，廿幾分鐘少了一個人，你可以捱到60幾分鐘。先至輸一球波，嗰個球波我估唔論西布朗做得好好，製造入球，或者曼聯中間有人犯錯而失咗入球都好，但係響一個咁長時間嘅得打少人嗰人，難免有出錯。OK， 咁跟住落去，再捱到去75分鐘，佢作出調動啦。即係響你換句話，你響最後嗰15分鐘搏殺㗎啦。咁你換人嘅調動你。是有一些特別的嘢換，但係好令我費解嘅。點解換一個即係響最近呢幾場素有表現的舒拉普福特出去，換咗個迪比入嚟。後防又將一個後防球員換咗出去，又再換嗰個後防球員出嚟。咁究竟係 是不是因為個後防球員打得不好引致輸了球波啊？啊！但如果是的話，你咁遲亦都冇用，係嘛？與其係咁，點解我唔換一個後防出去嚇、啊？將一個加多一個前鋒入嚟去搏殺同人冚噶嘛？咁有咩幫助咧？冇乜幫助，換個迪比入嚟，我覺得。 唔係阿李尚，阿李尚講到呢度咧，我又諗翻你之前咧，我哋其實談論過某一啲教練咧，就話如果你去。即是你去換調配人沒問題的，即是你調配那個位置你補回適合的 OK 的，但是呢往往我們覺得即是之前我們談論過麥高爾呢，就是他調了一個球員下來呢是會影響很多個位置的個發揮， 是的，我們 沒錯，即是當然這個又是真的好像說齋，即是我們純在電視畫面去看那個發揮了、但是往往就是說其實我哋都唔係睇一場兩場，即係話整體覺得，誒點解會有啲咁嘅，即係尤其是雲高爾喺呢個球季，即係會有好多次類近咁嘅情況， 一次半次唔出奇，係一次半次太多啦， 即係就會令到即係所謂球迷啦，就會有啲費解，就話誒點解會咁樣？即係正如我都認同阿李常嘅意思，就話如果我喺仲有短時間內，喂我真係落後緊，咁我梗係揾人即係 搏殺㗎啦嘛， 搏殺啊嘛，即係好似 加強啲功力啊！經常性好多隊伍都係咁嘅，點解呢個隊伍咁奇怪？我真係即係唔係呢個隊伍呢個領隊啊？ 唔係有球迷講啊嘛，就話以前摩連奴咧就話，如果我喺幾時輸咗我。兩個前鋒唔夠，我三個前鋒唔夠，我四個前鋒， 我要即係會，我要搶翻失地噶嘛，唔係再挨打落去噶嘛，咁呢個即係你令到即係好多球迷沮喪啊，甚至乎踢緊嗰啲都唔開心。 明白， 我哋而家要搶喎，點解換嗰啲人？其實你睇到佢陣中中間有個卡域克喺度嘅，咁其實你要諗住換邊嘅兩個呢個。防守球員出嚟，你咪將卡域克褪後落去咯，因為佢同打中堅啊嗰啲冇乜分別，佢打中間個防守嘅就咁舒尼達連你覺得佢夠冚噶啦，咪得咯。咁如果唔係嘅，你一早就有問題咯。咁啲嘢即係所以整我都唔覺得係一個好理想嘅換入。好啦，唔好談啦，係總之。 唔係講開，我想差開少少咧，就話以前我哋傾咧，就話傾前四嗰個站位。原來而家咧，尤其是呢個禮拜咧，就係話利物浦同曼聯係爭咩咧？爭係第六，即係呢個我就覺得好妙咯，即係爭有冇機會喺最嬲尾嗰個英超裏邊係排第六位。因為這個呢就不是以前我們喂他們一定是資科啊或者怎樣，現在呢就真的大家球迷呢就拭目以待了，我們還有應該是七八場波，我們就看一看曼聯和利物浦。 好了，不要再談這場波，真的沒什麼意思，但唉相對西布朗那班人是很努力，是真的很努力。那再講回一場其實今週的重要賽事打比的賽事就是水晶宮對利物浦。呢場波真係峰迴路轉睇到我，咁一路嚟講，即係過程嚟講咧，俾我見到咧，水晶宮就唔似係低過好多嘅，即係咁其實而家目前嚟講，佢都係利物浦差唔多咁嘅勢位嘅啫，咁就，但係佢個表現係好好嘅， 明白？ 但係永遠都係足球就係完啦，好似阿叔話時解嚇，中間有啲運氣嘅，咁啊。整個比賽裏面係冇錯，利物浦控制個戰局嘅，嗰個控球指數啊，當其他嘅嘢都係高啲嘅射門啊咁，但係個表現其實就話響效嗰方面咧，水晶宮係好嘅。 明白。 咁但係慘啦，佢哋贏咗一球先嘅。 係。 啊，贏咗一球先嘅，但係最後咧，即係兩次機會就將個三分俾咗人哋。咁啊，呢個即係講時也命也啦。咁其實你睇到即係話，佢好有優勢嘅。半場已經將即係半場之後已經係 head 撳住佢嚟打嘅。咁啊，48分鐘開咗紀錄。跟住最仲有個優勢就係詹士米拿兩犯紅牌出場。咁啊，其實好打啦，一路都撳住嚟打咁啊。即係唯有挨打嘅啫，咁啊，即係揾機會，但係冇錯，即係呢個利物浦係嗰個 攻勢啊、組織場面係好啲嘅。奈何射門咧就逃逃唔過人哋個門將五指關。 但你認為嗰個十二碼係咪坊間報道係一個球證嘅誤判？ 嗱，其實好簡單嘅，好簡單。我首先講翻追和嗰球先。 係。 追和嗰球即係神推鬼拱咁壓住上去嘅回傳，回傳俾個龍門，通常就大腳一腳就抽翻出去清咗佢噶啦。但係唔知點解神推鬼拱個波一踢，唔知塔 Q 定點，就好似傳咗俾發明奴咁樣。 明白。 發明奴就多謝都冇句嚼入。咁啊，一比一打和啊、，OK。咁其實一路打咧，都係咬住打噶啦，已經。咁去到即係補時階段啦，補到成五六分鐘咁就上下啦。嗰個時候有個十二碼。咁其實就話驟眼睇咧，你會好覺得嘅，好覺得嘅。咁就係我覺得就係、是、當其時我有睇呢場波就話球證個判斷已經係冇嘅，佢又唔會覺得。前鋒是插水啊，賓迪基又不會覺得個後衞嘅，咁啊佢已經準指呢個球門球噶，但係不停嗰啲利物浦嘅球員，十二碼咁，跟住旁證俾息路俾通知佢話十二碼，咁好難噶，咁喺嗰個情況，可能佢覺得個旁證個位置角度好睇得清楚啲，信佢啦。咁我諗其實就話。呢、這個是互相都有個錯誤。第一，嗰、那個旁證即係嗰個助理裁判係睇錯咗嘅。第二，嗰、那個球證，既然你有第一個先決，你覺得唔係嘅時候 ，at least 都要埋去同個旁證傾傾，你睇到啲乜嘢點樣先？即係你再講翻出嚟就好。而家佢哦係啊，十二碼咁咪指翻十二碼，咁啊冇彩啦。跟住睇即係。看電視嘅，我哋嗰啲咁咪著數咯，好清楚，好清楚睇到個波啊！水晶宮嘅後衞埋去嘅，知道嘅係縮腳嘅，屈起只腳向後嘅啊！咁佢賓迪基亦都唔係話插水嘅，因為個勢一衝咁佢即係雖然係有冇踢到嘅，即係點都會有挨少少挨到嘅，咁啊跌咗落地下，我唔理佢係順勢一跌啦，定乜嘢咁，但係。即係好冤枉咯，咁呢樣嘢就冇計噶啦。踢波就係咁啊，當有呢啲咁嘅運數落咗去噶。 明白。 冇彩啦，咁樣水晶宮咁，但係好嘅地方就係話，起碼一樣嘢見到隊波係即係打翻啲好精彩嘅足球俾人睇到咯。咁冇嘢嘅，今時今日佢哋都冇乜嘢爭嘅。OK 啊，攞多一分得一分嘅啫，咁就望下場啦， 嚇 望下場啦。OK， 跟住落嚟仲有冇第二場波可以講啊？ 你話如果咁啊，梗係有機會講下呢個熱刺對阿仙奴啦，即係呢場波都係大家令到呢個李斯特城咧有機會 呢個北倫敦打比係嘛？ 係啦，以五分大前呢、這個真係好好嘅優勢。 係啊，其實場波係好刺激下噶。咁你熱刺對阿仙奴呢場波，咁一路嚟講就話我睇，因為啱啱出咗街又宴會，咁冇計啦，要睇佢趕翻去睇咗，即係斷斷續續睇下呢個上網睇下，咁就會睇到都係一場頗精彩嘅賽事嚟嘅。 係， 咁就話過程之中當然都係有啲彩數嘅。咁啊，亦都係精彩嘅地方就你入一球，我又追一球啊，咁嗰啲情況咧，咁、那個過程就話阿仙奴係先開紀錄嘅，但唔好彩嘅時候咧，就話又係一個紅牌搞到打少一個球員，高基連係好愚蠢呢個犯規咧，就領咗個紅牌出場啦，咁跟住即係。好彩噶！我成日都講緊，最近睇翻英超排頭位嗰啲都係有射手嘅。咁啊，呢個真係熱刺有射手喺度就係 佢係第二球哈利簡尼嗰球波真係好犀利， 喺連續兩分鐘之內係連入兩球。 冇錯， 呢個係好快。其實喺整個過程咧，哈利簡尼不止一次射波，係好靚嘅添嘅。咁就但係對方門將都打得好啊，咁打得好咁你。你冇計㗎，你咁樣上， 咁但係有樣嘢要讚嘅就係話，阿仙奴喺嗰刻咧，佢雖然咧輸咗波，但係少咗一個人咧，但係冇放棄過去逼對手搶嘅。咁啊，終歸一次機會就話俾亞歷斯山齊斯射到個靚波。 靚波 啊！咁喺嗰時大概都仲有成廿分鐘、十幾分鐘嘅。咁喺嗰個勢，其實個勢都唔曳嘅。佢個勢都唔曳嗰陣時，咁啊，但係一路你爭我奪都係冇再咁啊和局收場，各得一分咯。咁我諗呢個係李斯特城最開心嘅， 冇錯冇錯。 即係佢哋原地踏步，我係有進步啊。咁就係相對之下就睇到球賽就永遠帶隊幸運嘅。咁講完呢場啫，我哋要一定要講翻李斯特城嗰場。 係 李斯特城嗰場佢係。贏屈福特嗰場波1-0嘅啫， 係。 咁但係你有冇睇先？ 有 點樣情況？ 唔係，其實嗰個片段咧，即係唔係我唔係睇片段 ，sorry 啊，即係睇嗰個過程啦。咁其實一路嚟咧，我會發覺李斯特城嗰、那個，即係正如我哋之前幾集去評論，即係話阿雲尼亞你去調教呢隊波咧，真係不得不佩服，因為咧佢甚至佢上一場佢。冇輸波，咁但係咧啲人咧高唱到熱刺咧就喂一定係有機會啦，咁一定係話佢同李斯特城啊熱刺去爭，但係雲尼亞里咧都一樣係話佢好低調啫，佢話我哋離呢個爭標仲有一段時間，我哋只係每一次我哋都係為應付，我就覺得喺嗰陣時咧，其實大家當然啦，而家睇評論咧就話佢原來咧喺嗰個。攞標嗰個賠率已經是第一位啦，即係一點幾 升到上去了，好犀利 嘅。係咁我就會發覺，即係呢個教練咧，即係如果我哋去談論幾次球隊嗰、那個以教練個比較咧，就你會發覺佢係比較沉實啦，比較係實際啦，同埋佢真真正正係用到嗰個球隊每一個球員，因為咧喺嗰場波裏邊咧睇到嗰啲球員咧，佢贏咗1-0之後。嗰、那個鬥心咧，仲更加即係佢會想係入第二球，即係佢唔想有甩漏啊！即係呢個情況咧，就即係正如有一啲教練咧，佢會強調就係話：你唔好諗住啊，我贏咗一球咧就大安子啊，或者點啊！即係你要保證嗰個，因為而家你知啦，即係球賽千變萬化噶嘛，球證未吹雞，嗰個球賽都係進行嘅。就话有啲球赛就补2分钟，有啲球赛补5分钟，而呢2分钟、5分钟嗰个 变化好大， 但系你会睇到云尼亚你去调教嗰队波，即系李斯特城嗰啲人咧，仲有你系见到嗰啲人咧系真系卖命咁样走噶。同埋我最中意咧就睇完场嗰阵时，啲球员同教练啊 之间 领队啊之间嗰个，你会见到佢唔系拍拗个膊头， 系好好嘅。 系啦，即系你唔系拍拗个膊头走，仲有咧就系佢唔会话即系同对手嗰个教练啊拍嘅走，佢唔系嘅，即系佢有寒暄嘅。即系我会觉得呢一种咧系一种尊重嗰个表现。 其实云尼亚里呢个俾我睇到，即系我哋或者大家上教练班啊嗰阵时听到就话你作为球队嘅领队教练咧。你一定有一個計一個 planning， 整個季度有一個 planning， 你要明白到整個季度嘅 planning 啊，開始應該點樣做，中程中間又去到差唔多去尾段又要點做，真係雲尼亞里呢個真係好有計劃嘅教練，佢直情完全係一步一步一步，好似你啲人捉棋咁樣啊，呢啲唔係捉象棋，係捉圍棋，我點樣圍你啊？簡直就係我點樣搞掂你，即係你會睇得到就話，好似上一場佢哋和咗。西布朗咁樣，咁可能嗰啲人，哎呀唔掂啦，嗰啲會有感覺。佢亦都唔會話同話俾外間聽，係啊啲球員唔得啦咁樣。啊，佢冇嘢嘅，我哋基本上就係咁嚟嘅，即係香港球員就會減壓，我哋就係咁噶啦，係咪咁樣？跟住我哋都會繼續努力噶。咁你會睇到一場波裡面咧，真係李斯特城嘅球員，佢個。跑動啊，那個戰意啊，絕對一個係爭標分子嚟。 明白，明白。 咁亦都有一樣嘢咧，雲尼亞里你睇到嘅每一場嘅編排咧，就絕對係有計劃嘅。 啱啊啱。 響早期頭一段嘅咧，你會睇到佢嗰個入波集中於響 華迪 嗰度嘅， 詹美華迪嗰度，但係而家開始走到下半部嗰啲咧，呢場會變咗係呢個，呢場會變咗呢個，搞到你無所適從啊！咁好似啱今場嘅馬列斯嘅，啊咁同埋亦都佢好醒目咁係入咗一個球員江奇神師。 係啊， 呢個球員唔係一啲話我乒乓射波，但佢係好幫到球員，佢係不停咁走動，搞到你哋啲友亂曬大龍。佢身形又唔係高個人， 啱啱， 但係嗰種勤力法咧，真係典型日本球員嗰種嘢，咁你就真係冇計噶啦。咁佢係幫到曬嘅，走動佢好多，令到你攞波就逼。咁其實喺呢場波嚟講咧，我即係雖然屈夫特係輸咗，但我好欣賞佢打波。 明白？ 欣賞佢哋打波，佢哋。好有係教練好有信心一樣，我哋係升班馬， 明白 升上嚟。我哋嘅目標，佢冇話要爭標妹，我哋係唔要做升降機。你會睇到真係啦，佢哋響打得曳嘅時候，佢又會咁做翻好啊，打翻好。而家要睇到，即係你作為一個觀眾，或者唔好講個擁趸啦，擁趸當然要支持佢啦。如果俾我覺得，喂呢隊波唔值得要。降班喎，真係好精彩喎！相反，你唔會覺得，你會睇到阿神維拉嗰啲，你根本你唔覺得可惜，一無是處越大。咁呢個係好嘅，其實就今年之好睇嘅就話你好多中游隊伍啊，係嗰個打法咧係好進取性啊，變咗係好睇好多，同埋即係雖然話有啲球隊係已經係稍為帶出咗啊，但係你令到好多都有機會係唔係爭咩啊？係爭四啊、爭五啊、爭六嗰啲嘅，即係嗰個歐聯啊、霸位啊、歐霸嗰啲位嘅，咁啊，即係幾好睇嘅。咁啊，其他嗰度仲有冇啲要需要講講？ 李Sir講一講愛華頓對維斯咸。 哇！峰迴路轉喎，呢場波就係即係 呢場波 啊，愛華頓。 愛華頓，我嗱又係即係回應翻之前啦，即係我哋，因為我睇個片段裏邊咧，佢贏咗2-0， 係啊， 好大優勢嘅， 係啊， 亦都即係我感覺唔差嘅。但係你話啊，即係你令到韋斯咸嗱，你2-1，你俾人追翻，你其實應該即係所謂我哋講笑，即係你應該有準備啦。你唔即係2-2，你都即係其實我講笑啫，話2-0而俾人追到2-1，即係作為教練咧，應該係愛嚟，即係你要諗啦。喂，人哋嘢入得你一球，有機會追近喎，2-2啊！但係真係即係有時好妙嘅，即係我真係想談一談，即係我覺得呢個愛華頓點解會三番四次喺一個好有優勢或者係袋咗三分嗰個情況，甩下一球，甩下一球，甚至 係啦，係啦，係啦， 一分都冇。 嗱，其實我哋當響呢個節目，我哋季初嗰陣時都曾經講，即係愛華頓前面攻嘅係唔需要驚嘅，係後防嘅問題嘅啫。咁而家就好簡單，好似你都話長波，佢係贏咗2-0，一路領先到70幾分鐘嘅，啊，即係響餘下個比賽，唔好講計加時嗰啲啊，法定比賽時間。大概12-13分鐘到，居然喺呢段短時間個裏 面唔見咗三球， 俾人哋反勝，三分盡失，即係呢個係好慘嘅，係嘛？咁冇錯，盧卡古即係入球嗰兩球，盧卡古係前鋒，一個入球，一個助攻。咁其實喺個餘下嗰度咧，盧卡古俾到對手好大嘅壓力啊，但係好多時咧，你後防犯嘅錯仲嚴重嘅時候咧。真的冇得救。 即係有時我又覺得當計數啦，即係十幾分鐘裏面啊，我2-1輸，咁我都仲有10分鐘，咁我就要諗啦。喂，呢十分鐘即係講笑嘅啫。我哋以前我哋僆仔踢波又好，或者咩？你將個波清鬼曬佢先，踢曬出界，你都去執啊嗰樣嘢，都仲有十幾分鐘啊嘛。 冇錯。 我又當講笑，你俾人追到2-2，得一分啦，袋住一分啦，你又。即係講笑啦，我閂埋道門都得啦啩，即係咁。但點解啫？我都唔明白。你又會俾即係韋斯咸？你有一個即係，我覺得韋斯咸咧嗰場波咧，即係點樣講嗱？當然係仗勢用命啦。各樣嘢啦。但係即係你會嗱呢、這個講笑啫，就話你會俾 其他跟住對愛華頓嘅球隊咧有無限嘅信心，呢、這個咧就令到自己愛華頓啲球員或者球迷咧就會講有冇搞錯啊？我哋贏咗即係贏緊2-0，仲有十幾分鐘完場，你仲會即係唔係俾人攞我一分，我仲要俾人全攞我三分？ 其實你 即係呢、這個， 你有睇呢場比賽咧？我都有睇過 啊， 即係我會留意嘅。其實我響輸咗2-0，我都已經覺得唉冇啦，因為即係去到嗰陣時候都已經60多分鐘，你一路睇落去都啊大鑊啦！呢次兩球啊嘛，咁成日打波人仔都成日講緊有球燕梭球好穩陣啊，點知呢個燕梭大鑊啊，走咗落去間公司。咁但係一樣嘢，我會欣賞阿比力嘅呢個領隊，即係佢響落後兩球咧，佢完全冇一啲表情會好緊張，輸到好緊張啊！佢仍然係去 motivate， 佢鼓勵啲球員繼續去。咁你會覺得到力比佢係執教咗呢個韋斯咸嘅時候咧，就係、是、佢有個目標嘅，你會睇到佢有目標啊，會打好。佢而家佢個目標可能係我要爭佢前四嘅，我要嗰樣嘢嘅。咁相對呢個愛華頓領隊咧就唔同啦。他一被人一輸追一後就已經緊張到很緊張，咁其實中間有多時咧，好彩呢啲咁嘅成人隊嘅啫。如我哋成日都講緊一啲嘢，你作為教練，如果喺啲比賽裏面你過分緊張啦，你令你啲球員都緊張，特別啲年青球員嘅時候咧，就會即係仲嗰個失敗率仲高嘅。咁而家正正就因為係咁，已經個後防有甩漏啊！我喺嗰時你。即係唔係話債怪責佢嘅時候，應該都提醒我哋緊認真啲，因為你仲有10多分鐘啫嘛。即係嚴格嚟講，連埋保時先10多分鐘，咁你基本上冇理由頂唔到㗎。啊，咁但係真係頂唔到，仲輸埋個淡傷咁，冇計啦。咁呢、這個所以就話，即係球隊嗰個變化就好，比球賽變化就經常因為球場以外嘅人影響到佢哋。而家就係、是。 所以其實即係談論咗有幾場，即係喺今個賽唔係今週我哋談論咗幾樣嘢，就是、回應翻之前我哋講曼聯輸咗呢場波，點解咧？因為其實好簡單啫嘛。我哋正話啱啱談韋斯咸對呢、這個愛華頓，佢係輸咗兩球，然後追翻，但係咧人哋個調配或者人哋嗰、那個。 中間指令啊，嗰啲等等。 咁但係你唔同我哋之前第一場我哋講曼聯嗰個，你一輸咗仲即係亂曬龍啊！即係我覺得，喂點搞啊？即係仲有阿雲高爾係有即係所謂啊有經驗，喺今個賽季啊英超啊，即係最有經驗嘅教練， 世界有名嘅戰術大師嚟噶嘛？ 你都會搞到咁樣，相對我哋正話談論咗有幾場波嗰、那個即係、就是、反翻落嚟追翻轉頭嗰種，即、就、係、是、我哋即係當然啦，球迷就係大家去 中意睇呢啲噶嘛，係 啦， 咁唔係睇一面倒嘅冇意思嘅。 所以我就覺得啊，有陣時就話。啊，當然你話啊，睇埋呢場波咧，成個球季完咗啦，咁、再由頭嚟講，唔係，我哋之後仲有6-7場，即係我哋想，即係其實即係希望啲球迷咧，大家喺餘下去留意一下。正話李 Sir 講，當然啦，我哋都有傾過今屆或者之前嗰一兩屆嗰啲中游嘅，即係我哋即係少講嗰啲啦。你會覺得嗰個競爭咧係好好睇嘅，即係佢會輸俾你咧，只係即係。有啲運氣或者有啲乜嘢，但係整體嚟講，成隊波大家都係即係一鼓作氣，大家都係踢，就唔係話求求其其有得佢咯，輸咗就算數啦，即係唔係咁樣。 或者即係講到領隊教練嘅呢個層次咧，一場波都係應該要睇一睇嘅。呢個修咸頓對呢個新特蘭。即係其實呢場波你又會睇到，又係兩個領隊嘅。即係做得好好嘅，即係你艾拿大師執咗新特蘭嚟講咧，佢係將個球隊改善咗，即係喺降班裏面而家雖然未100%，即係脱離咗降班，但係起碼佢已經係企翻出嚟個降班出面啦，咁就已經係好好嘅，即係比降班嗰兩隊佢係多一分，咁而係你睇得到佢好有計劃去做嘅呢場波。 佢一路去，其實兩隊都喺度打得好緊湊，咬住咬住嘅。咁新特蘭都要去到八十幾分鐘先入到一球，嚇、啊、咁就諗住坐定粒六就可以開個尾運喎。咁啊，相對之下，修咸頓嗰邊咧又係好嘢，嚇、啊、教練領隊係可以令到啲球員，仲有僅餘嗰幾分鐘都搏曬命， 係 追翻和佢，咁喺補時階段俾佢追翻和。咁呢啲即係其實你點樣，即係當然中間有少少運氣，咁但係你要令到嗰個球員，哇！喺呢段即係其實好多時都係噶，仲有幾分鐘完場，而家輸一球，真係好多時都已經嘣一聲 跌曬啦， 唔係由佢而係信心大失啊！捱咗咁耐，而家先嚟。咁但係相反就係話，能夠令到 keep 住個球員嗰種戰意去追和。呢、这個唔係話嗰一刻喺場邊嗌， 明白？ 而係喺整個過程裡面，喺平時練習啊，你係會同啲球員係做一啲教育嘅，先、 啊、 有啲咁嘅心態。如果唔係冇嘅，咁嘅其實就話兩隊嘅教練我都會好欣賞。艾拿大師、嗯、啊，你睇佢好輕描淡寫啊，成日都好似咬住香口膠，但係實際佢係緊張呢？ 佢一啲都唔似係大傻。 唔好話我傻，我根本係隻鵝噶嘛。OK， 咁啊，其他嘅啲賽事啊，好似曼城對阿順維拉啊，另外一場就係呢個紐卡素對住班尼茅夫，我唔想談啦。啊，即係阿順維拉。即係幫唔到佢啦，佢基本上就係 即係 冇辦法，冇辦法 啦。 即係出年英甲再見啦。咁另外一隊嘅就係話紐卡素，我諗我紐卡素啊，麥卡倫都已經係即係棄權嘅。啱啱呢場波嘢喺英國有個報道就係話，前紐卡素嘅大將啊就。都話今時今日嘅紐卡素係已經即係上下都亂曬大龍啦，啊咁啊舒利亞講到咁樣，即係其實都對佢好失望，咁啊所以我哋都唔好再談啦呢樣嘢，咁啊差唔多個比賽差唔多啊，即係為大家即係總結一下噶啦，咁啊呢個時段到此為止， 好，拜拜， 拜拜。